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大家收听 MJ13， 系啊，有我卓飞喺度， 有我铁夫。 嗱，铁夫咧呢啲真系，唉，真系要讲句，呢啲真系旧老友，真系次次都系去到临急临忙咧，先至话喂上嚟啊， 抱佛脚啊， 系啊，咁佢就一定系话 OK 冇问题， 抽到时间一定上，系一份子啊嘛。 呢啲真系老友嚟，真系救命啊，靠佢呢啲。系嘛？如果我一个人喺度噏咧，就好核突噶嘛。 讲古佬咯， 唔系咯，咁好似你我讲古咁样咧。 原本两条麻甩佬已经系好闷噶啦。 嗯， 如果得翻你一个咧，更加闷。 OK， 嗱，咁咧，今集咧就时间可能会短少少啊，尽量啦，我哋尽量希望将个古仔讲晒出嚟啦。好，就如果唔够个半钟头咧，听众唔好介意啊。 咁 但系咧，都要回应咗少少嘢先。 有咩回应啊？ 嗱，回应咗几样嘢先啊，两样嘢先，因为咧，听众咧，喺个 forum 度，大家都睇到啊，即系有啲听众都会即系觉得，喂，嗰、那个 file 名咧，下载我哋嘅节目个 file 名咧，好混乱啊，全部咧都系 number 嚟嘅。咁、其实我回咗不下唔知好多次噶啦，咁但系我都摆埋上去 forum 度啊。不过都喺节目度再讲一讲先啦，容许我嘥少少时间讲啦。因为个 file 咧，其实我哋做完一个节目啦，我哋录完音剪辑好晒之后咧，其实我哋 upload 上去咧，个 file 系电脑 gen 出嚟嘅。即系嗰个 server 去 gen 呢个 file 出嚟，咁、那个作用系咩咧？第一咧就系、是、因为我哋日后呢，其实我哋一路行緊㗎啦，咁而家其实我哋有 podcast 啦，咁 podcast 嘅同时间，因为我哋嚟緊呢都会做一啲嘅 apps 嘅，即係一啲摆喺 Android 或者係 iPhone 呢、一定要有 iPhone 啦，咁嘅 apps 啦，咁所以呢就係、是、方便去認返个 file， 咁同埋日后嘅个档案嘅分别呢係需要用到呢一个咁嘅系统。咁所以咧，當然有啲聽眾會覺得，喂，好唔方便喎、啊，大佬、我同時間開幾個出嚟，我都唔知邊個打邊個，係咪亂曬龍？咁、如果我 download 一炸嘅時候咧，咁我就成炸都係 file， 咁我就唔知你邊一個係邊一 part 咁。咁呢個係嘅，理解嘅。咁但係因為我哋日後嗰、那個發展落去咧，係需要用到呢個系統，咁、所以咧而家咧聽眾咧就唔好咁懶啦，幫手改嗰個名啦嚇，因為我哋嘅節目入邊咧，都如果佢哋改個名咧，自己改咧，其實係啱心水啲嘅。咁同埋仲有一個原因嘅，個原因就係咧，因為我哋日後咧，其實我哋有啲節目咧已經上咗嘅。咁如果我哋用一個好 format 嘅咧，咁你就可以好早聽咗啦。咁就變咗呢一方面咧，就變咗冇咗個神秘感啦。因為我哋可能嚟緊安排落去，除咗 MJ 十三之外，其他節目咧都會有一個次序嘅。咁可能有啲要講咗個前啲先，譬如好似鐵夫體育會咁咧，講完休閒潛水先至再講商業潛水咁。咁如果咧你自己跳咗嚟聽咧，就冇咗嗰個神秘感或者亂咗啊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哋都會繼續呢個安排啦。咁就聽眾就見諒啦。咁另外有聽眾就話：喂，你 podcast 嗰度咧？可唔可以同时间上啊？咁样，咁我其实喺个 post 度都回应咗啦。因为咧，如果同时间个 podcast 上咧，因为又系人手问题啦。第一，咁我哋有技术问题啦，亦都资金问题啦， 呢个紧要 系啦。咁我哋就做唔到，系全部系一定要 podcast 嗰部分一定要人手做。咁但系如果我哋节目一出街，跟住人手做嘅话咧，其实就需要有个人手每一日啊，因为嚟紧我哋，尤其我哋嚟紧已经系一至礼拜。 一至礼拜六都有。 系啦，咁嚟紧礼拜日都会有节目嘅，其实。咁如果咧嚟紧一至礼拜日连续七日咧都要有一个人 stand by 喺出街嘅时间去做 podcast 咧，咁其实呢个系。即系如果冇钱咧，咁就冇乜人肯做嘅。咁而家我哋嘅义工朋友咧、就系全部免费帮我哋做嘅。咁所以变咗咧，就喺呢方面嘅时间安排咧就难啲啦。咁当然啦，因为用 podcast 去听咧，就一iTune 攞咗落嚟啊，就直接成个 file 名攞落嚟噶嘛。 系， 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容易啲睇嘅。咁嗱，两个俾大家拣啦，一个橙，一个苹果。咁你食橙咧就会有维他命 C 丰富啲，咁但系咧有维他命 C 丰富啲，咁但系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会接到成面都系啦。 喂， okay? 不过喂，首先我谂节目你喺度讲紧嘅时候咧，可能听众都会听到有啲钳钳声啊，就唔系我同阿监制嘅钳钳声啊，我哋在座仲有多一个听众， 有个 长期嘅听众想上嚟参观一下， 系啦， 咁 啊 几好， 就系咁，所以佢钳有佢钳，讲翻啲先，咁即系话咧有两个选择啦，一个咧就 系 准时出街嘅， 系 尽量准时出街嘅， 系 咁，但系个番号名就唔啱，即系你自己改啦，咁另外一个咧就会迟啲出街，个番号名系啱嘅，咁所以咧变咗你哋自己嘅选择啦，咁我哋尽量希望喺不久将来啦，可以做到样样都符合大家心水啦，咁但系咧都希望听众可以体谅，我哋都系一个小本制作啦， 或者再 run 落去睇下点样先， 系啦， 我哋再改进咯， 系啦，因为我真系唔想去到为咗要请一啲公即系请人真去做嘢而令到圆网台你知啦，圆网台嘅广告又冇啦， 系啊， 咁啊唔可以令到即系做变成一个收费电台，咁然之后就希望攞嗰啲钱去出粮俾人去做得好，即系当然做得好我哋需要嘅，我哋亦都系我哋嘅工作之一， 系， 咁但系我哋都尽量希望去满足到大家，咁所以变咗都会有两个选择俾大家咯，咁睇下希望听众可以见谅啦， 好。 好嘛， 好 系啦。咁正话讲开呢个咁嘅旁听咧， 系 咁啊，唔使介绍佢，佢话唔好介绍佢，因为身份好奇特， 打咗格嘅， 打咗格嘅。咁所以 anyway， 佢有个人喺度咳紧嘅时候咧，大家就唔好以为有啲咩奇怪声音啦。咁好啦，铁夫今日咧由林金龙王捉你上嚟啊。咁啊，讲一个 case 啦。咁咧呢个咧呢、這个 case 咧，其实上次咧我哋喺度提讲紧嗰个投诚二咧。 系， 咁我都渗咗少少出嚟噶啦，咁咁我喺度做紧一啲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咁就睇到一个叫投诚二啦，咁投诚二就系上次讲咗嗰个外，好似怀疑系外星人混种头骨嗰、个头嗰、那个大头、大头怪婴咁嘅嘢啦，咁当然去到最后发现咗就系佢唔系细路仔啊， 系啊， 咁喺做呢个资料搜集嘅时候咧，我发现咗有一个 case 咧，就其实喺外国嘅。UFO 界啊，即系喺美国嘅 UFO 界入边咧，其实都系一个几经典嘅 case 嚟嘅。咁但系呢个 case 咧就冇乜人去讲佢嘅。咁但系个 case 实际上咧系一个都传咗好耐。咁而喺外国嗰啲 UFO 研究者入边咧，都觉得呢个 case 系一个几多证人啊，或者系有好多做过好多测试啊，或者佢哋揾到一啲少量嘅，可以话证物啦嘅一个。case 嚟嘅， 系 咁，但系呢个 case 咧，因为当呢件事发生咧，其实系好耐之前啦，喺1952年发生。咁我要讲大约嗰个地方系边度咧？那个地方咧就系呢个叫美国入边一个西维珍尼亚州，West Virginia 呢个州嘅地方。咁咧呢个地方咧，佢有一个即系、有一个县咧叫做 Braxton 啦。咁有一个叫 Braxton 嘅县入边发生啦。咁 Braxton 县入边即系你知啦，美国喺去到除非你真系讲芝加哥啊、纽约嗰啲地方，其他嘅州咧其实系都几郊区、几近郊嘅地区。咁我喺大约系911之前咧，其实我系去过呢个西维珍尼亚州啊。咁我去就冇嘢嘅，我唔系去探乜嘢嘅。 咁但系其实个环境系点噶？ 嗱，其实我去嗰度系探朋友。咁嗰个地方咧，其实都几郊外嘅山区。当然啦，佢有嗰啲地方系个市区啦，登滩啊咁。咁但系近郊嘅地方，譬如呢个 Braxton 呢个县，或者系呢、这个发生嘅地点叫 Flatwoods 啦，咁呢个地方咧，其实系一个都几郊区嘅地方，有山啊，好多树啊咁。咁同埋现场其实嗰个地方系有一条铁路啊。咁但系嗰条铁路即系啲旧式嘅铁路啦。咁而嗰条铁路咧系 横过个铁路之后咧，其实有啲位置就上山啊，咁、都系啲丛林啊、树林啊、森林区嚟。咁呢个地方嗰件事发生咧，就系1952年啦，咁就喺呢个叫做 September， 即系 September 即系九月啦，9月12号啦。咁、嗰个地方喺有一个叫 Flatwood 嘅地方。咁、呢个 Flatwood 咧，就正话我讲咗系一个山区啦。咁当日咧，其实入黑之前咧，即系黄昏，大约系5-6点左右啦。咁其实有班小朋友喺度踢波啊，嗱，讲紧佢哋踢波真系讲踢足球啊，就唔系讲紧美式足球。 系， 因为佢哋当地咧有嗰个地方 Flatwood 嗰个地方啦，发生呢件事嗰个山区咧，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足球场咁嘅嘢嘅，咁即系一笪地啦。咁如果笪地咧系属于一个叫做一个叫阿 May 太太嘅，即系个太太佢屋企 拥有嘅， 拥有嘅。咁嗰个地方系嗰个姓系叫阿 May 啦 ，May May 啦。咁呢位太太就叫 Catherine May，Catherine May 系啦。咁啊 ，Catherine May 嗰个地方啊，嗰个地方系属于佢。咁而嗰个地方再上啲咧，就属于一个叫做 Fisher 嘅农夫嘅，一个叫 Bailey Fisher， 即系一只渔民咁样 Fisher 啦。嘅農夫嘅地方嚟嘅，咁佢喺個山嘅再高啲嘅位置啦。咁而呢個 Catherine May 當時有兩個仔啊，咁佢有一個仔咧叫 Edward 啦，有一個仔咧叫 Fred 啦，咁就大約係13-12歲左右啦，就兩兄弟嚟啦。咁其實佢哋有幾個人嘅，當時就 Edward 啦、Fred 啦，同埋佢有個朋友叫 Tommy， 係 10歲嘅 Tommy 仔啊 ，Tommy 仔。咁佢哋幾個咧就喺上高嗰度踢緊波，咁由入黑之前開始踢噶啦。好啦，踢波踢到大约系佢哋话翻个时间，大约系7:15夜晚啦，即系7:15入黑咗啦。咁佢踢紧波嘅时候咧，突然间咧佢哋就见到树啊，即系佢哋踢波啦。 系 咁啊喺个足球场，即系嗰个场地个草坪嗰度咧，侧边有啲树啊。咁佢其中有一个你见到树上嗰有啲反光，咁有啲红色嘅反光，咁 佢着咗火噶。 系啦，咁就佢哋见到之后咧，咁跟住佢哋梗系拧住面睇个光来源个方向啦。咁佢哋一望咧，就望到有一个个天上高啊， 系 就有一个红色嘅火球。 哎 ，OK， 嗱，有个红色嘅火球，咁佢形容嗰个火球大约咧就都几大嘅，都差唔多讲紧系即系50尺啊，即系佢大约 哇好大喎，50尺， 50尺好大噶，15米啊，个直径咁样嘅火球，圆形嘅火球啦，咁佢咧就坠落咗落去地下度，即系坠咗落去个山嗰度，咁佢哋见到啦，咁第一件事，咁佢哋当时嘅感觉上就觉得喂，陨石坠落喎，大佬， 夹下先， 少喎。咁佢哋又冇嘅，佢哋三个冇第一件事走出去夹嘅。咁佢第三个咧就即刻 撇 事翻屋企。咁翻屋企就敲门就话俾阿妈听啊，阿妈即系阿 Catherine 啦，话俾阿妈听，喂嗰度有个陨石坠落咁样。咁其实 Catherine 当时咧，其实佢屋企入边咧都有其他人喺度嘅，咁有啲细路喺度嘅。点解会有啲细路喺度咧？其实有一个叫 Neil 咧 ，Neil Lundley 啊。 系 嘅14岁嘅小朋友啦，有一个叫 Ronnie 嘅10岁嘅小朋友啦， 系 咁同埋有一个咧就系、是、当有一个年青人咧，佢17岁叫 Eugene Lemon，即系柠檬啊，我哋叫柠檬啦吓。咁Eugene Lemon咧就系、是、当地一个叫做地质学会嘅一个会员嚟。 咁坚17岁啫， 即系大学入边嗰啲学校入边嗰啲地质学会会员啦，咁咁佢啱啱做咗会员嘅啫，咁 系 咁佢哋其实喺度开紧 party， 点解咧？因为17岁呢、這个。男仔咧系啱啱过咗佢生日， 系、啦 ，birthday 嘅，咁所以佢哋喺嗰度开 party， 咁可能趴到一个咁上下咧，就走出去踢波啊几个，咁就见到，跟住就冲翻入去话翻俾阿妈听，喂嗰度有个陨石坠落啊，咁第一件事梗系即刻走去睇啦，系咪先？咁啊呢个 Lemon 啊，呢个 Eugene Lemon 呢个男仔，佢因为佢即系学校嘅或者系个学会嘅指示就话、哦，如果有陨石坠落咧、其实去现场睇咧系可以即系执到啲碎片去做研究，梗系最好啦。咁咁佢嘅心态亦都系想咁嘅，佢嘅心态就系、喂，有陨石坠落，梗、系去执翻嗰啲碎片啊，嗰啲陨石嘅碎片咧，就攞去俾嗰个地质学会去研究啊嘛。咁啊，第一件事梗系。成班人就跑上山啦，咁佢哋上山咧，其实佢哋要经过入，因为嗰个地方正话讲过咧，就系属于呢个叫 Fisher 嘅农夫噶，咁佢哋就形容一路行上山咧，就其实佢哋要打去要偷偷鸡入去嗰个 Fisher 嗰个农夫个场地入边嘅，因为佢见到嗰个陨石坠落咧，坠落咗喺呢个 Fisher 农夫嘅桌嗰、那个。 那個地頭入邊咧， 但佢又唔想打擾啊 Fisher。 係啦，咁佢唔知咩原因啦，總之佢哋就捐咗入去啦，咁咪入咗去拉開咗道閘，就入咗去呢個 Fisher 農夫嗰個場地入邊，一路向住個山嗰度走。咁佢哋咧就話其實行到去一個位置啦，大約係接近行咗大約係400米度啦。咁佢哋咧就見到好奇怪嘅，因為咧嗱你幻想一下啦嚇，你幻想一下當地其實嗰個地方係一個山丘啦，即係唔係一個山，一個山丘。咁你如果你一路行嘅時候，其實你睇唔到山丘後邊嘅嘢噶嘛， 因為中間突咗出嚟啊嘛， 中間趌起咗啊嘛。咁你一路行嘅時候，其實你見到個山丘個頂啦。 係。 咁佢話咧，去到個山丘個頂咧，其實佢哋見到咧，就係有一陣嘅霧啊，就黐住個地下嘅。有一阵雾，好明显睇到一阵雾啊烟咁嘅嘢咧，黐住个地下嘅。咁其实当时嗱，佢哋即系见完啦，咁即系当然之后系有人访问佢啦。咁嗰啲人问佢：，喂，你见到有啲咁嘅嘢，你仲行过去咁？喂，其实好正常啊，即系见到有啲咁嘅雾，因为佢哋住喺嗰个山区嗰度， 可能有啲瘴气啊，山有啲瘴气啊。 系啦，即系佢话，尤其啱啱日落啊，即系一个冷热咧，令到。嗰、那個山丘上高有陣霧包住咧，其實好正常嘅一件事，佢哋都見怪不怪嘅已經。咁佢哋咪繼續向前行咯。咁佢一路行嘅時候咧，其實成班人一路向前行啦。咁就行到一個位置，就差唔多接近嗰個山頂嘅位置咧。咁就開始見到山坡後邊嘅嘢啦。即係見到山坡後邊咧，就見到有個紅色嘅一個紅色嘅光。嘅嘢聚落咗喺度啊，即系贴住咗嘅山坡上高嘅。咁佢话嗰个嘢贴住咗咧，就系发出一啲红色嘅都几光嘅光线出嚟，红色慢慢到橙色嘅光线。咁佢哋一路向前行嘅时候咧，咁佢形容，因为佢哋要上山嗰条路咧，咁嗰个光球嗰个嘢咧喺佢哋嘅右手边嘅。 系， 咁佢哋一路要上去行啦，行下咧。就突然间，因为 Lemon 佢哋成班人一齐去啦，咁 Lemon 有只狗嘅，有只类似系狼狗咁样嘅嘢啦，狼狗啊，直头系狼狗嚟。咁佢哋狼狗嘅第一件事有啲唔妥，突然间听到声咧，就梗系冲前去落闸放狗啦，系咪啊？冲前上去吠啦。咁佢就听只狗就冲前行咗去好前噶啦，就已经横跨咗过咗个山坡，就去咗后边噶啦。咁嗰只狗就一路聽到佢只狗喺嗰度吠，咁佢最初喺嗰度吠咧，就似系即系又系好似先前阿 Jonathan Reed 个 case 咧，就似嗰个吠声咧就系恶嘅， 系 闹紧嘅， 吓次次都系咁 嘅，次次都系咁嘅，啲狗系通常都系先恶咗先噶嘛，咁佢吠嘅时候咧，冲咗上去嗰度吠咧，佢已经见唔到只狗噶啦，只狗已经喺个山坡后边，咁佢吠下咧，就听到只狗开始咧就变成咗一种好似狼叫咁嘅嘢，咁我谂咧就谂翻起咧就似系我哋中国人成日讲咧啲狗见到啲灵体咧，咁佢嗰啲 系咁吠啊， 嗰啲叫声就唔同啊嘛，咁佢系即系惊恐嗰种叫声啊，咁佢咧当时佢听到嗰只狗系转咗嗰种叫声嘅，咁佢转咗嗰种叫声咧，咁佢哋继续向前行啦，咁因为都系上紧山啦，咁当然系好辛苦啊，佢咧慢慢行上去，其中有一个人咧拎住个电筒添，咁 系， 咁啊好啦，行到去接近山顶咧，就开始行入去嗰堆喺地下嗰堆雾嗰度啊，咁其中有个男仔咧，就应该系呢个叫做阿 Neil 呢个男仔咧，14岁咧， 系， 咁佢就行一阵唔知咩事咧，就跣亲， 系， 咁就跌咗支电筒嘅。咁佢咧就唔低身去执支电筒，咁佢一唔低身执支电筒嘅时候咧，佢就闻到嗰阵， 咪索到阵味， 索晒，食晒，应晒，咁佢咧就一啖咧就吸咗嗰啖地下嗰阵雾气，咁佢当时佢形容佢一吸咗之后咧，佢感觉到有啲窒息嘅，即刻系喺度呕啦，即系咳啦，系咁咳啦，就同埋咧咳到眼水都飙晒啦，梗系， 好似吸入。过两浓烟咁喎， 吸入过两浓烟咁样啊，直头系佢话直头形容佢讲系即刻感到嗰度好反胃啊，咁一路呕啊咁，咁事后啲人问佢啦，咁嗰啲即系呢个嗰阵时候啲人问翻佢，佢你吸到啲咩味道咧？咁佢话闻到一阵好酸嘅味，亦都闻到一啲好似一啲好臭嘅，但系又疑类似好似系嗰啲硫磺咧，火山硫磺嗰啲味道啦，亦都似系一啲金属嘅味，溶咗嘅金属嘅味咁样。咁佢嗰下其实佢已经现场系呕到七彩啦。咁但系佢哋都继续向上行，咁开始行到上去，去到个山顶个位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呢个 Ronnie 呢个男仔咧， 即系有啲人一路其实佢喺度上紧佢，啲人一路问，即系后屘啲人一路问翻佢现场。咁有啲人就话：喂，你见到啲咩？见到咩啊？见唔见到红色火球啊？咁佢哋逐个问佢啦。咁啊 ，Ronnie 呢个男仔佢话：其实我当时好细粒，我睇咩都睇唔到，我就见到树后边有光影。 嗯， 上到去山顶。突然间有一个男仔拎住电筒个 nail 咧，一路扭紧啊 ，cut 紧啊，咁佢突然间望到个光球喺右手边，佢望到左手边咧有另外两个细嘅光球， 会唔会喐嘅先？ 嗱，佢形容两个细嘅光球咧，佢唔系佢系好慢咁喐嘅， 系， 咁但系嗰两个细嘅光球咧系喺度闪动紧嘅，佢就系由深红橙色，跟住一路变咗做。唔系，所以由深红色一路变咗做橙色， 系 跟住咧就系、是、一个好似我形容一下，如果大家有用呢个苹果电脑咧，你唔喐部电脑咧，咁嗰个苹果个 logo 就会喺度 pose 嘅，即 系 一个脉动咁样慢慢喐下喐下，咁佢唔系闪灯，佢只不过咧系光啲暗啲，光啲暗啲，好似似而且一种呼吸嘅， 咁都唔系好似陨石。如果佢另外见到嗰两， 嗱，佢另外见到即系个红色光球喺右手边，佢见到另外两个细嘅光球咧，就系、是、左手边出现喺个树嗰度慢慢行，即系慢慢走出嚟。咁佢当时见到佢觉得，咦奇怪，呢两个唔系即系唔似系零零舍舍一个凌空漂浮嘅光球。咁佢见到因为好黑啦，咁佢见到就似系唔系净系两个光球，似系一嚿嘢咁。咁当时Neil 拿住个电筒咧，其实就即刻扫上去啦。一扫上去嗰下咧，全部人咧就 V 哇鬼叫， 点解？ 跟住咧撇啊，即刻全部冲落山走。嗱，其实去到嗰下咧，佢见到嗰两个光球嘅时候咧，其实佢嗰只狗咧。Lemon 嗰只狗咧，嗰只狼狗咧，系想去吠紧噶嘛？ 系 嗰只狼狗咧，系突然间掉头 笠水， 嘣一声飙翻落嚟。 啊！ 咁佢一飙翻落嚟嗰阵咧，佢哋形容咧就系啲狗咧，真系好似撞鬼咁咧，系夹住条尾走啊！嗱，唔知你有冇养你养猫我知啊，唔知你有冇养过狗？啲狗惊咧，其实条尾会收埋噶嘛，夹住喺嗰个两只脚中间咁跑噶嘛。咁一只大狼狗。见到咁嘅情况， 好少见咯， 即刻走。咁佢哋就见到只狗已经飙翻落山，翻到屋企啊。咁佢哋继续向住行，就见到嗰两个光球啦。佢一照上去见到咩咧？一照上去咧，佢哋形容好清楚地见到咧，就系一个我要慢慢解释啊。 系 见到一个圆形嘅球，一个圆形嘅面啊。而有圆形嘅面上高就系佢见到嗰两个细嘅光球。咁佢形容出嚟咧，就似一个圆形嘅面，有两只眼。而嗰两只眼系喺度脉动咁喺度闪动紧嘅。咁佢哋即系见到嗰下咧，其实因为全部人都撇啦。咁第一件事走啦，咁走翻去屋企。咁就当时咧，佢哋就即刻报警。咁因为咧，佢哋翻到去嗰、那个佢哋住嗰个地方咧，其实好多有一间屋系有电话，因为虽然1952年都好耐之前啦，但其中有一间屋我有电话，咁佢即刻就 call 去报警咧，就揾咗当地有两个一个警察啦，咁、那个警察咧就系一个叫做 Robert Carr 嘅一个警察啦。咁、个警察咧第一件事梗系嚟到啦，咁嚟到咧就问佢哋：你见到啲乜嘢啊？咁究竟你见到啲咩咁惊啊？咁其实佢哋好惊。咁跟住个警察，佢哋嗰班人就话：我哋见到一只怪物啊，见到一只怪兽喺度。咁见到咩怪兽咧？你形容一下。咁佢话：我见到咧，就是、一个圆形嘅面，有两个光点，即系两个光球 会发光嘅。 咁佢个头嘅形咧，就系、是、一个倒转咗嘅心形。 即系好似个洋葱咁， 似个洋葱。咁后屘再形容得好啲咧。就是一个好似啤牌嘅葵扇嘅形、即是个头顶是尖嘅、即是好似正话你讲似一个洋葱嘅形啦咁。咁就好似系着咗一件衫，即系好似戴住顶帽咧，即系你睇星球大战嗰啲嗰啲武士咧，嗰顶帽个尖顶，跟住个边就耷翻落嚟，即系个下巴位嗰个兜住，咁啊似一个葵扇咁样啦。咁佢话见到系一个咁样嘅物件喺度，咁佢哋再仔细形容啲啦。咁佢话原来个身咧就系、是、一个圆柱形嘅身嘅，咁佢话睇落咧就系、是、深到好深嘅墨绿色，然之后咧佢哋见到佢下身咧就似系着咗一条裙， 但系咧又唔系 exactly 一块布嘅裙， 嗯， 即系佢哋见到似系一个好似银银地金属色嘅， 嗯， 一个金属嘅裙。咁佢哋个警察再形容，叫佢形多少少啦，叫佢哋画图出嚟啦。咁佢哋画咗出嚟咧，就似系一个金属嘅雪糕筒， 嗯， 咁但系只不过系个下半身嘅雪糕筒啦， 系， 即系话个尖顶就冇咗嘅，个空咁样嘅形咧。 嗯嗯嗯嗯， 咁佢就形容到係一件咁嘅嘢，咁 奇怪喎， 奇怪嘅，奇怪嘅， 咁要着裙喎， 要着 fashion sense 喎， 咁但係佢話最奇怪呢，就係呢件嘢呢係凌空飛起嘅， 嗯， 即係唔係貼住佢哋一行嘅，即係咁見唔見到有腳，佢見唔到有腳， 即係好似飄住咁樣去啦， 飄住咁樣去啦，即係我諗佢形容似係大家睇個機動戰士高達呢，嗰隻叫做咩 扎古， 唔係扎古啊，最尾終極嗰隻呢，冇腳嗰隻嘢啊， 啊！嗰只叫咩名啊？听众记唔记得？ 智慧系嘛？好似系。 哎呀，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嗰只类似咁样嘅，嗰，那个咁样嘅，即系得个裙嘅形啦，跟住就冇咗对脚嘅。咁佢就系凌空飘起咗嘅。咁佢哋就形容多少少啦，即系话佢凌空飘起嘅时候咧，就地下咧就有一路好似喷紧一啲烟出嚟。 嗯嗯。 咁就凌空飞起咗。咁佢哋就开始嗰只物种咧就向佢哋行。咁个警察问佢：你嗰只物种有几大只啊？咁佢哋全部都话十尺 啊， 十尺咁高嘅嗰只物种。咁，那个警察当然系问多少资料啦，就问佢：咦，咁你见唔见到佢有手啊？咁嗱，呢个咧就奇嘅，有啲人咧就话见到佢冇手嘅， 系 有啲人就见到佢有两只好似天线形，好似烧烤叉咁样嘅手啦，就喺两边。咁有啲咧就话见到系有手嘅，就有爪添嘅，咁，就有四，五只手指嘅爪嗱。咁呢个我存疑嘅，因为你当时吓到， 吓到癫咗噶， 阿妈都唔认得嗰下，你点会睇得咁清楚咧？咁但系其他身体部分嗰啲形容大部分都一样啦。咁梗系啦，佢哋见到佢行埋嚟，梗系撇啦，系咪先？咁，就走咗。咁其实佢哋走咧，咁嗰个 Neil 已经系不断系咁，即系唔舒服喺度呕紧噶啦。咁，那个警察咧就拉大队上去，拉大队上去现场嗰度揾嘢啊。咁佢哋话。因为当时他们报警的时候他在这个警察在外面执勤即是做其他的事 情， 接到个报告他的第一件事就去了他这个现场，所以他们当时呢是荷枪实弹拿了一些散弹枪啊，这样就冲上去，因为他们收到个报告是怪物嘛，他们第一件事当然是冲上去现场那里看啦，去到现场那里找呢，他们去到呢就去他们还要是去到现场问完他们之后呢，是迟了个半钟头才上去的，咁佢哋上到去咧，系乜嘢都见唔到。 哦，撇晒， 冇嘢，乜嘢都冇嘅。咁但系咧，佢哋承认当时咧系见到，的确系见到地下系有阵雾喺度。咁而亦都系有一啲好臭嘅味道。咁嗰啲味道咧，系好似一种烧焊融咗啲铁咁样嘅味道啊。 即系糯味啊， 糯味啦， 硫磺味啊， 系啦，类似咁样啦。咁即系都吻合翻佢哋嗰班证人见到嗰啲嘢啦，系咪？咁佢哋上到去現場睇，咁啊，梗係乜嘢都冇咯，乜嘢現場都揾唔到， 揾曬坑都冇， 冇乜嘢都冇，咁佢哋就於是乎就撇啦，走啦咁樣。咁就當時佢哋上去咧，除咗呢個 Robert Carr 呢個警員之外咧，當然有其他警員啦，同埋仲有一個叫 Lee Stewart 嘅人，咁佢係一個報館，佢係一間當地報館嘅一個擁有者嚟。咁佢亦都跟埋佢哋現場上去睇啦，咁發覺係咩都冇，就係見到有陣霧喺度。好啦。见完阵雾之后咧，咁佢翻落嚟，跟住报告话乜嘢都揾唔到啦。跟住咧，佢哋咧就收队啦。收队咧，跟住第二日咧，阿 Lee Stewart 咧就有啲唔忿气。 谂佢上去再炒多次。 第二日，阿 Lee Stewart 咧就自己只身咧就再走翻上去嗰个山嗰个场地嗰度咧， 搵翻啲证据， 去搵证据啦，去搵嘢啦，同埋去问证人啦。咁佢问咧就搵到一啲好有趣嘅嘢啦。咁我哋咧休息翻嚟。 搞错。好，转头翻嚟见。 好，翻嚟啦， 翻嚟啦。 好啦，嗱，正话讲紧嗰个 case 喺呢个西维珍尼亚州啦， 系， 其实即系呢个叫 Flatwoods 嘅地方啦， 補充少少先，西維珍尼亞州咧，其實係有啲好多古怪嘢嘅，因為可能佢喺中部啦，咁佢嘅古怪嘢，例如最比較出名啲嘅就係呢個叫 Mothman 啦， 即 係 咪即 係 飛蛾人？ 飛蛾人啦，你知係咩係嘛？ 見到佢好似有啲 bad luck 嘅嘢準備會出現咁樣。 係啦，係啦，嗱，飛蛾人講少少啦嚇，略略講，因為今集都唔係主要講飛蛾人，咁就係講緊有個。記者咧，咁佢就係去追查好多嘅一啲案件啦，或者一啲嘅 case 咧，就發現咗好多人見到有一個叫飛蛾人嘅嘢，咁亦都係喺西維珍尼亞州嗰度揚出嚟嘅呢單嘢，由西維珍尼亞州呢個地方揚出嚟嘅。咁啊，飛蛾人就係咩咧？就係嗰啲佢見到就係一個有翼嘅人咯，咁但係冇頭嘅，咁但係佢個面或者佢對眼咧係生喺個心口嗰度嘅，咁佢哋就見到有啲咁嘅人出現咧，咁就係佢包括就喺呢個西維珍尼亞州嗰條一條橋咧，喺上高 出 現過。 哇！ 呢個嗰條橋出現過啊，咁然之後好快咧，嗰條橋咧就係發生一個好巨大嘅一個災難啦。係，咁就好多人死啊咁樣。 喂，遲啲可以揾一集專係講飛蛾人。 係啊，遲啲會。 哇！呢個個人呢個好得意 嘅。多啲資料，咁就可以講飛蛾人。咁飛蛾人呢單嘢就係嗱，同呢件事係有少少關係嘅。咁係陣間先講。 好 ，OK， 咁就講翻呢個正話，講緊嗰間當地嗰個報紙嗰個老闆咧，叫 Lee Stewart 咧。咁佢其實第二日咧，佢就唔信邪啦。佢話冇理由咁多小朋友見到，大家即係唔係成日小朋友啊？即係你講緊係啦，小朋友有啲係十三歲、十二歲、十歲咁樣，但係有啲十四歲，有啲十七歲，再加埋嗰個 Catherine May 呢個女人，其實係一個媽嚟噶嘛。咁佢哋冇理由會去做一件咁樣嘅事件，即係冇意思噶嘛。 又冇乜話可以揾錢啊、博出位嘅意圖咯。係 啦，咁佢哋冇咁嘅必要去做一件咁嘅事啊，係咪？咁佢偽做一件咁嘅事啊，而佢亦都見到當時。譬如話見到呢個 Neil 啊，或者係見到嗰啲人，佢去問翻佢哋嘅時候，佢覺得佢哋亦都冇理由去講大話，因為包括就 Ronnie 呢個小朋友，佢話我真係睇唔到啊，我好矮，因為我生得好細粒，我當時真係睇唔到有啲嘢係 make sense 啊。 咁佢哋就唔似係去編造一樣嘢嘅。如果佢編造一樣，佢跟老虎蟹都話見到㗎啦， 係啊， 啱唔啱先？咁但係佢啲小朋友都話有啲真係話見唔到，但係後屘係見到咁。咁變咗佢哋覺得，同埋佢去訪問佢哋嘅時候，佢覺得佢哋係唔係似係一個講大話嘅， 冇意思啊！即係講大話都 唔似喺度吹咯，即係似係真係大家見到嘅。咁當然啦 ，Lee Stewart 第二日咧，佢哋再上去啦，咁佢就去敲門揾翻呢個 Catherine May 啦，咁同埋揾佢哋，即係揾佢嗰兩個仔咧。佢話你可唔可以帶我哋上去多次？咁其中阿 Fred 咧，即係呢個細仔咧，阿 Fred May 咧 係。 佢话我死我都唔会再上去噶， 吓， 即系佢惊到咧，系我唔会再上去嗰个山区噶啦，即系点都唔肯上去。咁冇办法啦 ，Lee Stewart 就单身自己走上去啦， 自己上 去上去睇翻现场啦。咁佢去到现场咧，咁佢去睇翻嗰个地方咧，就冇晒嗰啲雾啦，已经散晒啦，因为已经系日头日方日白啦。咁佢去到现场睇到咧，就系发觉，咦，有一个地方咧有啲有趣嘅嘢嘅。 系， 咁佢揾到嘅嘢就系咩咧？就系揾到有一个有一堆泥嘅，有两堆泥，而嗰两堆泥咧似系一啲嘢压成嘅一堆泥嘅形状嘅嘢嘅。OK， 咁而嗰堆泥咧亦都系压咗。即系好似一架车行过咁，但系佢唔系车胎痕嚟嘅。 系 咁有两堆，有一堆咁嘅泥嘅一条长嘅路嘅路径咁样咯。佢哋现场嗰堆泥咧，佢哋见到咧，佢见到咧系有油渍嘅。而系一啲新鲜嘅油渍。咁但系嗰个地方其实系唔会有车行嘅。 一定啦， 一定唔会有车行，因为佢系山区嚟啊嘛。咁嗰啲车根本冇可能去到啊。咁所以佢好奇怪有堆咁嘅泥，咁都唔系最重要。咁佢一路向住佢哋见到嗰、那个物件啊，咁嗰啲情况、嗰啲地方咧，咁去睇啦。去睇翻咧，咁就见到有一个圆形嘅草坪咧、一个平地、一个草嘅地方咧，系一个圆形嘅空，系压过喺现场嘅，压咗喺度嘅。咁佢揾到嘅係一啲咁嘅奇怪嘅嘢，咁當然佢 Lee Stewart 亦都走翻落去，亦都去問翻當地嘅嗰幾個警察啦，上去做研究嘅警察 有冇見過？ 見到嘢啦，咁個警察就正如中話休息之前講過就話，佢哋乜嘢都見唔到， 乜都冇， 但係聞到陣味，同埋佢哋話，但係我哋見到咧係見到有個隕石墜落咗嘅， 咁但系冇人攞到证据出嚟嘅，乜嘢都冇嘅咁。咁嗱，呢个 Lee Stewart 咧，其实佢当时咧，佢亦都系后屘有喺呢段呢件事发生之后咧，咁啊 Lee 咧就揾当地嘅人，咁去问其他当地嘅人啦。咁佢就问，原来俾佢发现咗咧，就系喺呢一件事，即系佢第二日上去啦。咁佢问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原来喺附近啊，有一个家人。 系 咁，个家人咧就系一个母女咧，即系有一对母女咧。咁就嗰对母女咧就一个阿妈，一个女，个女廿一岁。咁佢哋咧就话一个星期前咧，即系嗱嗰日发生系12月12号啦， 系 佢13号去到揾到呢对母女喺附近住嘅，咁就系一个星期前，即系12号嘅打前七日咧，就佢哋喺山上高咧，亦都见到呢一只嘢嘅， 系 见到一只咁样嘅，嗱佢见唔到嗰个飞行物，佢见到嗰只10尺高洋葱头嗰只怪物， 系 OK， 咁佢哋形容呢只怪物叫做 Flatwoods Monster 嘅，咁如果大家上网揾，可以揾到好多资料， 系 咁佢哋见到，而嗰个女因为惊得滞，惊到咧系要入去医院嗰度咧，系 瞓翻几晚， 瞓咗唔系几晚，瞓咗几个礼拜， 哇，咁真系好鬼惊喎， 系啦，嗱，咁佢哋个古仔系咩咧？就话佢哋当时咧。是突然间感觉到有间屋是震，那间屋是在那震，而那个妈妈就是她当时，因为你知道1952年不是个个有电视机，不是上网的年代，她的心机突然间有45分钟停了， 乜嘢都收唔到，干扰 了45分钟，其实她们是出去屋出面看发生什么事，或者听到震，她初头以为是地震，或者以为是唔知乜嘢啦，总之佢哋出去睇就见到呢一只嘢，咁个女就吓到 吓死人都大肚， 3个星期， 我或者唔止添啊，我可能要瞓2个月。 你唔会嘅，呢啲咁嘅人 见到， 你可能会走去拥抱佢啊咁啊，当时呢对母女啦，咁啊见到呢个咁嘅情况啦，咁就佢呢个就系阿 Lee Stewart 后屘问到呢一件事啦。好啦，咁然之后咧，当时咧 ，Lee Stewart 咧亦都上咗去一个电台嗰度咧接受访问嘅。 系， 咁佢亦都话佢事后咧，隔咗几个礼拜之后，佢又唔信者再要上去再调查呢件事。因为佢觉得冇理由会有两家人完全系冇沟通嘅情况之下会讲翻同一件事。 当年就冇 internet 啦， 亦都冇 internet 啦，吓咁可能系人传人啦，又可能系人传人传翻出嚟啦，系咪？咁但系呢个都唔系最重要。咁好啦，跟住阿 Lee 呢个阿 Lee 咧，佢再上去。那個山區附近再去找，咁佢咧就喺以南大約係三百米嘅附近咧，揾到另一個農夫。咁而個農夫咧就講翻當日發生嘅事啦。個農夫咧佢話當時佢睇得好清楚，係睇到佢因為佢嗰個農夫住得比較遠啦，即係隔咗個山丘住嗰個地方，佢見到咧就以為有間屋火燭。咁佢话咧，佢见到系一个红光，总之喺个山区嗰度见到有个红光， 以为着紧火， 咁、那个红光咧就慢，但系佢形容就初头佢望到嗰下，佢以为有间屋火烛嘅， 系， 咁佢足足望咗有12至15分钟咁耐嘅，咁佢见到嗰个红光咧就系、是，佢初头睇落就系火烛啦，但系佢睇清楚发觉嗰啲火咧好奇怪嘅，即系如果你火烛咧，如果你可能见过有机会见过山火咧，你火烛咧咪嗰啲光咪会闪下闪下咁样嘅，喐下喐下咁嘅。佢见到咧就唔系喐嘅，佢见到嗰个光咧就似系光下熄下，光下熄下，总之就好似佢哋见到嗰种脉动、脉冲嗰种咁嘅光线。咁直至到佢见到开始见到，咦唔系火烛，因为嗰间屋系会喐嘅。即系嗰个光系会走嘅、慢慢咧就褪咗落去个山嘅后边，即系佢就喺个山嘅另一边望翻过去，就 好似太阳落山咁啊！ 太阳落山咁，慢慢咧就十二分钟之后咧，慢慢嗰个嘢咧移动咗落去，跟住就慢慢就暗咗，跟住去到一点，跟住就冇咗啦。咁佢当时个农夫亦都冇谂咁多嘢，佢就觉得哎咁奇怪嘅，有啲咁嘅嘢发生嘅咁。咁于是乎佢冇件事，咁直至到阿 Lee 咧就揾到呢个嘅 农夫。 咁就问咗佢有呢个咁嘅 case 啦，好啦， 跟住呢阿 Lisa 再去医院嗰度呢去做一个即係睇返即係睇返呢件事嗰啲人啦。咁、医生就讲话呢班人呢有好几个人呢都係感觉到好唔舒服嘅，患咗好似一种病咁样嘅嘢。咁嗰种病呢就係、个鼻好似係灼伤咗啦，个喉咙即係好似吸入咗啲 浓烟 浓烟令到佢受伤咗嗰种感觉啦。咁、但係仲有一样嘢其实呢就係、话嗰种感觉咧，就似系吸入咗一种叫做 mustard gas， 即系一种叫做一种化学，即系一种嗰啲叫芥末毒气啊，芥末毒气嘅一种嘅 symptom， 即系嗰个病征似系咁样嘅。咁佢哋就其中有一个仲系即系吸入咗之后咧，好多都系唔舒服啦，入咗医院啦。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咧，仲系不断呕添。咁但系当然去到佢哋后期已经系好翻啦，即系好翻咗。咁佢哋阿 Lee 再去做调查嘅时候咧，就发现咗一样嘢啦。佢就系话，原来当日跑上去嗰只狼狗，翻咗屋企之后两三日之后咧，系死咗嘅。只狗系死咗嘅。即系 Lemon 嗰只狗啊，即系个 Eugene Lemon 佢十七岁嗰个男仔， 嗰只狼狗， 嗰只狼狗咧翻到去两三日之后咧系死咗嘅。咁 跟系吓到死啊，定系吸入啲浓烟致死？ 佢话系病死嘅。病死嘅，病嘅时候咧亦都系有啲呕啊，咁样嘅迹象啊，咁样系死咗嘅。咁嗱呢件事咧就去到嗰刻咧，咁阿 Lee 做咗呢个咁嘅调查啦，又上咗去好多嘅报馆啦，即系上咗报馆嗰度，即系做咗调查，即系佢都上当地电视收音机嘅个电台啦，咁就去讲翻呢个 case 啦，咁佢亦都即系讲翻佢调查嘅经过啦，咁，一路到后期咧，一路都冇事发生啦，件事就慢慢咧就好似凋淡咗咁，咁直至到咧，正话咪讲个非俄人嘅， 系 咁调查非俄人咧，其实有一个记者，有一个作者啦，都几出名嘅。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应该系叫做 John Keir， 我冇记错，好似系叫 John Keir。 John Keir。 John Keir 咧就系喺西维珍尼亚州咧就系调查呢、這个非俄人嘅，佢亦都好中意调查 UFO 报告嘅人嚟嘅。咁、John Keir 咧，件事就系讲紧 John Keir 咧。去到西维珍尼亚州啦，就调查非俄人嗰件事啦。咁佢亦都系去过现场咧，去揾呢只所谓嘅 Flatwoods Monster 呢一件咁样咁巨型嘅，好似一个灯塔嘅洋葱头灯塔嘅嘢啦。咁佢个经历咧就奇啦。佢咧就话佢揸车去紧当地。咁其實佢個位置咧都唔係去到嗰個山頂嘅，即係未根本嘅車去唔到山頂嘛，就講咗。咁佢其實一路揸車去緊嘅時候咧，就經過呢、這個係講緊係幾個禮拜之後啦嚇、幾個禮拜之後，佢 John Keir 去咧、就經過西維珍尼亞州接近當地嘅地方，佢行下突然間嘅車咧係嘣，死咗火，停咗，冇咗反應，咁。收音机又停咗，冇 好似有啲嘢干扰咗， 有啲嘢干扰咗。嗱，呢个好典型嘅，好多人见过 UFO 或者喺个沙漠入边喺个公路度行下，突然间停咗车，死咗火咁。咁佢嗰下望住，咦个车又唔系冇油啊，又唔系过热啦、唔知咩原因。咁嘅车总之就停咗啦，个收音机又死咗。咁佢开头佢怀疑咧会唔会系个电池有事咧咁。咁、其实咧佢就落车去睇嘅。咁佢一落車，其實佢車入面仲有其他人嘅。咁佢冇詳細講嗰個啲係佢朋友啊，定係佢家人啦、啊。總之佢就係當時嘅車度有其他人。咁佢落車 諗住揭起車頭蓋， 肯定係走去揭起前面嘅車頭蓋睇、 識唔識整車都係揭開車頭蓋嘅。 係唔係都係唔係都冷勁都望下啦？尤其車入面嗰個係女人添。 係冇錯冇錯。 係唔係都勁冷勁咁就去望下啦？咁揭開嘅車頭蓋咧，咁佢形容揭開嘅時候咧，其嘅係個車頭燈冇熄噶。冇 即系有电到啦， 有电到嘅， 有电到 系啦。咁佢揭开咗个车头盖咧，咁佢喺度睇啦。咁佢一出咗架车之后咧，佢话佢闻到一阵好臭、好酸嘅味道， 又系嗰阵气， 有一阵味道喺佢嘅车侧边嗰度散出嚟。咁佢喺条路嗰度啦，停咗喺度啦。咁佢夜晚黑嚟嘅，咁佢就喺度睇紧嘅时候咧，就佢睇睇下咧，就开始觉得好唔舒服啊，开始想呕啊，咁佢咧其实闻到想呕嘅时候咧，佢其实已经系唔能够企喺度啊，咁佢就即系半踎嘅状态喺个车前面咧，就喺度呕紧，突然间呕下咧，佢就听到车入边有人喺度尖叫， 吓 喺度尖叫，喺度个车入边有女人嘅，咁、那个女人就喺度尖叫啦，咁佢咧。 就望上去见到睇下嗰个女人嗌乜嘢嘅时候，即系睇下自己嘅车入边嘅乘客嗌乜嘢嘅时候咧，那个乘客个眼神咧系望住 John Kier， 因为 John Kier 对住个车噶嘛，对住个车头噶嘛，扮劲喺度整紧车噶嘛，咁佢踎喺 佢后边出现。 佢个视线系望住 John Kier 嘅后边， 死火后尾枕凉一凉。 佢冇嗱，佢当时佢冇形容，佢只系觉得好唔舒服喺度呕紧。但系佢见到佢哋望紧嘅时候咧，咁佢不其然咧，佢就拧住面一睇，咁佢攞住个电筒啊，拧住面一照过去， 一照过去 见到啲咩咧？唔使惊，未系休息时间，一箭过去，佢见到咧系见到一个大约。是十至十二尺高的物件企咗喺佢后边， 可能又系嗰只嘢。 嗱，唔同嘅，佢见到呢只嘢咧，系一个成个咧系成个身咧系绿色嘅，系绿色嘅，但系咧嗰只眼咧系黄色嘅，而且嗰只眼咧系佢望落去咧系似系一种蛇啊蜥蜴咁样嘅眼嘅，即系话咧。黄色的眼中间嗰条线咧，好似猫咁样咧，个瞳孔系一条线嗰啲嘅，好样衰嘅。佢话个嘴唇好厚， 系 而个身咧好明显睇到咧，佢系有鳞片嘅，好似蜥蜴鳞片咁样嘅动物， 好似怪兽咁。 系啦，个心口有胸肌啦。而腹肌咧系一条一条一条一节节嘅，即系好似一条虫类 咁嘅，好似蜈蚣咁。一节节一节节， 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啦，系啦。咁我有相可以摆翻上俾 forum 嗰度俾人睇。咁佢一节节嘅咧，咁佢就形容佢系有对手嘅，好长嘅对手。而嗰对手咧就肯定唔系五只手指嘅，佢只系见到两只好长嘅手指， 即系好似蟹钳， 好似烧烤叉。好长嘅两只手，我嘅手指好长嘅吓，我形容似系人哋嗰啲外国烧烤肠咧，即系人哋 barbecue 咧，咪有嚿肉咁样，咁佢咧支长嘅叉咁拮住咁样咧，咁但系佢话系手嚟嘅，唔系金属嘅，系成个身系绿色嘅。嗱，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嗰只物种咧系十尺至十二尺咁高啦。但系去到嗰只物种嘅腰嗰度咧，腰对下咧，佢形容咧系嗱，佢嘅形容吓系似系坐住一件飞行器，而嗰件飞行器咧系银银地金色，即系银银地灰色，灰灰银银咁嘅色，金属嚟嘅。而嗰件飞行器咧系似系一个反转咗嘅，似系一个冇咗顶嘅雪糕筒，似一个冇咗顶嘅雪糕筒，而佢话呢件物种咧系离地嘅，系飞离地飞起，而个物种个底咧系一路喷住一啲烟出嚟，咁佢相信嗰啲烟咧， 哦，系由个飞行器嗰度发出嘅烟， 嗰啲臭味系似个飞行器一路发出嚟嘅烟嘅。 停车要熄匙喎，佢真系老土啊！ 嗱，佢望到嗰下咧，其实佢话佢系吓到不得了啦。咁佢第一件事咧。是即刻跑返上个车闩埋门。咁个车入面有其他乘客㗎嘛。咁入面已经系嘩嘩鬼叫啦。咁佢呢就喺个车入面呢就望住出面。咁佢形容佢望呢都系流晒眼水啦。即系佢嗰种味道令到佢好辛苦。咁佢喺度望住嗰隻物种呢，嗰隻物种呢系好明显地嗰隻物种呢系见到 John Kier 嘅。而因为佢见到 John Kier 呢，嗰隻物种系开始慢慢呢系飘埋去佢架车嗰度。咁你谂下，其实好惊，揸住架老爷车，嗰只物种十撇 唔到， 架车又唔喐， 车又开唔到， 咁佢飘埋嚟，跟住咧，佢就话嗰只物种其实嗰只手咧，嗰只两手叉型嘅手咧，其实系按落去佢个车顶，即系车个车头， 摸一摸个车头， 摸过佢嘅车头，嗱，佢当时有形容摸过个车头嘅时候咧。拎翻起咧，嗰个车头咧系由佢摸过嗰个位置咧系有烟出嘅，系有烟出现嘅。好啦，嗰只物种摸完架车之外唔系咁简单，嗰只物种咧仲开始围住佢嘅车行咗个圈，而佢嗰只物种行到去佢个司机位侧边个车窗咧，嗱，美国揸车嘅车司机位咧就喺左边嘅，佢嗰只物种行到去左边咧，佢话嗰只物种咧系特登唔低个身， 哎， 望一望佢，跟住再慢慢上翻嚟，再围住佢行去车尾，再唔系行啊，飘去车尾， 飞过去车尾， 飘到去车尾之后，再飘飘飘围住个车行行行到去个车嘅右手边，即系嗰个女人，即系佢车入边嗰个女人嗰个车窗。再唔低个身，望一望嗰个女人，跟住望咗一阵间，再卧翻起个身，再飘飘飘飘飘飘飘 飘走， 飘翻入去嗰个物种出嚟嘅地方，飘翻入去之后咧，就入咗去个丛林度，跟住咧就冇咗，一冇咗之后，个车就即刻着翻，收音机又着翻， 即系其实只怪兽有意识地停低佢嘅车，然之后夹下你班友仔搞乜鬼？ 系啦， 感觉上系啊， 系啦，冇错啦。咁佢有意识地去做呢样嘢嘅咁。咁呢一下咧，其实咧系一个几恐怖嘅一个 case， 一个感觉嘅经验嚟啦。咁好啦，咁然之后佢见完之后，咁嘅车着翻，咁梗系撇啦，大佬仲唔走咩？吓到系咪？ 阿妈都唔认得， 契弟走得摩啦，梗系第一件事梗系离开啦。咁呢个就系 John Kier 后屘报告翻出嚟嘅一件事嚟嘅。咁好啦，咁其实当地呢件事呢几个案件之后呢，就已经冇再发生任何事啦。咁当然警方呢，佢哋当时呢係俾咗一个解释呀。俾咗几个解释喺呢一件事入面俾咗几个解释嘅。佢第一个解释呢，佢就话啦，当首先讲返12号嗰个 case 呢，就係的而且个嗰晚呢係有陨石坠毁咗嘅。所以你见到嗰个唔系 UFO， 系陨石。 系陨石。 係啦。而你哋見到嗰隻所謂嘅物種咧，即係見到嗰隻 Fredwood Monster 嗰隻物種咧，佢唔係外星人嚟嘅，你睇錯咗啦。佢哋解釋就話，當時咧係一種貓頭鷹 咁大隻。 嗱，嗰隻貓頭鷹咧，佢形容嗰隻貓頭鷹咧就係話，如果你夜晚黑咧揾電筒照貓頭鷹隻眼咧，係有兩點光嘅嘛，即係你成日睇嗰啲鬼片都係啦，森林入邊有兩點光，你以為有鬼有狼，原來唔係嘅，嗰隻係貓頭鷹嚟嘅。而嗰只猫头鹰咧，如果佢企喺一棵树嘅树干上高咧，系似有十至十二尺高嘅，即系话咧，你当时真系见到有只猫头鹰企咗喺个树干上高， 好牵强，我觉得。 咁但系佢解释唔到点解有阵咁嘅气味出嚟，佢解释唔到点解大家都会见到佢有一个尖嘅头，因为猫头鹰嗰种猫头鹰个头咧系个心形嘅，咁佢解释唔到。咁当时佢哋都话啦，如果你喺极度惊慌嘅环境之下咧，你见到一个咁嘅猫头鹰咧，你可能会出现咗一感觉咧，系变成似系倒转咗睇嘅。 即系咁，大嗰班人佢系惊，佢系因为佢见到嗰个唔系猫头鹰啊嘛。 系啦，咁但系嗰班人就话：喂，大佬你唔好玩我啦！ 我喺度住，成日见猫头鹰啦。 我喺度住，成日见猫头鹰啦，唔通猫头鹰我都分唔出咩？系咯。咁同埋佢哋当时都有形容嘅，就话佢哋当时见到咧，听到有一啲一啲时时声嘅。咁嗰个警察话：你听到啲时时声，嗰啲声就系猫头鹰发出嚟嘅声音嚟嘅。 好流啊！ 咁嗱，呢个佢系好流啦。咁但系咧，佢哋当然啦，佢哋内部亦都去调查啦。咁而事后啲人去讲就话：喂，你当地西维珍尼亚州。我梗係要作件咁嘅事出嚟啦，經濟又唔好嗰時，正值準備打仗，係咪先？ 想多啲人過嚟參觀， 咁你梗係想多啲人嚟當旅遊點啦。咁所以因為當地因為呢幾件事之後咧，其實佢每年都慶祝嘅，慶祝呢個叫 Fredwood Monster 嘅 Festival 嘅，而佢嗰個地方上高有個牌寫住咧係 Welcome to the Green Monster， 佢哋當地叫 Green Monster。咁事後亦都有呢件事，即係有咗 Internet 之後，啲人擺曬上網啦。咁有啲人亦都話佢哋當地咧係傳得好犀利嘅呢件事，即係係一件佢哋認為咧係西維珍尼亞州嘅羅斯威爾事件。咁但係當然係好多之後好多報道啊，亦都係當咗係一個即系闹剧咁样去报道呢件事啦，冇咩特别嘅 follow up， 冇咩特别， 又冇特别嘅证据， 系啦，冇一个特别嘅证据啦。咁其实去到呢、這个近年啦吓，2000几年咧，咁其实有个电视台咧，咁就要做一个节目啊，咁、那个节目咧就叫做 Monster Quest。Monster Quest 一个节目，咁佢喺其中一集嘅节目边咧就访问咗两单案件嘅，其中一单案件咧就系呢个 Fredwood Monster 啦，另一单案件咧就系呢个 Loyal Pipe 嘅头城二嘅嗰个 Star Child Scout 嗰个案件咧，咁佢将两单案件摆埋一齐 去讲嘅呢一个节目入边。咁去睇翻嗰个咧，嗰个特辑咧，咁其实佢哋咧当时咧，佢哋都要懒科学啦。嗱，我唔好讲话懒科学啦，即系佢哋都想科学地去验证呢件事。系啦，科学就去解释呢件事，仲佢哋请埋一个专家，一个 UFO 专家就系叫大家可能听过就系 Stanton Friedman 啦。咁呢个 UFO 专家就系当年佢系好醉心于研究罗兹威尔事件嘅呢个专家。佢揾埋呢个专家咧，就去现场嗰度咧去做一啲测试嘅。 系， 佢哋做咩测试咧？包括，佢哋咧就去放一个热气球，就通宵嘅。个热气球咧就升到大约一百米高，咁然之后咧就个热气球下低咧就吊住一个红外线嘅摄影机，咁就通宵夜晚，因为佢吊住啦，咁红外线摄影机咧就会360度嗰度揈嘅，即系好慢咁揈嘅，咁佢就 系 拍摄究竟仲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嘅嘢揾到，咁当然佢哋拍嘅时候可能揾间唔中揾到有啲地方有啲热嘅光点啦，咁但系佢哋证实唔到啲乜嘢嘅，亦都睇唔到有个如果你飞到咁高，你见到有个十几尺嘅外星人或者一件怪物喺上高咧，其实你实影到 啊，系啊， 梗系影唔到啦。如果影到就呢件 case 就好大件啦，爆晒啦，咁系影唔到嘅。好啦，咁但系佢哋亦都去做一啲去做一啲嘅问翻嗰啲人啦，咁嗰阵时候去到嗰个位咧，其实当时嗰啲小朋友，譬如话呢个叫 Edward May 或者呢个 Fred May 咧，其实嗰阵12岁，去到嗰阵时已经变成一个伯噶啦。咁个伯佢再讲翻嗰啲 case 出嚟，佢讲翻佢哋见过嘅嘢咧，同佢哋当年见到讲嘅嘢咧系一模一样，冇增加冇减少，完全一模一样。而佢哋亦都深信，佢哋当然系深信，佢哋见到嘅系真事，而唔系一只猫头鹰。好啦，咁呢件事去到呢个位咧，咁呢队咁嘅考察队咧，去到现场咧，就去揾翻一啲现场嘅证据。咁佢哋就喺现场嗰度咧，就有因为当时报告咧，警方去到睇咧，就系见到现场有几棵树咧， 系 啲大树啊，系成棵树个顶俾人扫走咗嘅。即系成棵树个顶系扫烂咗，棵树亦都死咗嘅。 系， 咁佢哋揾到有其中一棵好粗嘅树干。咁佢哋就喺个树干嗰度撩一啲物件出嚟去做化验啦。佢撩咧就撩到一啲疑似黑色嘅，似系塑料、塑胶料嘅物嘢嘅物件出嚟。咁就攞咗出去做化验，但系化验出嚟咧就冇嘢嘅。但系佢奇怪咧就系嗰啲物料咧系喺棵树嘅中间嗰度撩出嚟嘅。即系唔系喺棵树嘅外边执到， 即系明显有啲嘢跌咗落喺棵树里边， 喺棵树嘅里边撩到一啲疑似塑胶嘅物料出嚟。咁佢哋去做好多化验出嚟咧，咁都验唔到系啲乜嘢嘅。咁但系佢哋有个总结，佢哋如果你深信系 UFO 嗰个研究嗰班人咧，佢哋嘅总结就系咧，呢班后生仔，呢班细路仔，包括埋呢个 Catherine May 呢个妈妈。甚至乎嗰对母女，佢哋所见到嘅嗰个物种，同埋 John Keir 见到嗰个物种咧，系似系同一个物种嚟嘅。只不过嗰班细路仔见到嘅时候咧，佢系上身系着住咗套衫。而嗰套衫咧就系变咗嗰个葵扇形个头咧，洋葱头啦，有光点啦，同埋嗰个身躯啦，嗰个系外壳嚟嘅。佢仍然系坐住嗰件飞行器，一个雪糕筒型嘅飞行器啦。咁但系佢去到 John Keir 见到嘅时候咧， 就 佢已经除咗上身，就俾你见到嗰只嘢嘅真身。但系佢仍然系坐住下低个飞行器嘅。系啦，嗱，咁呢个咧就系 UFO 界入边咧一个都几大嘅 case 叫 Flatwood Monster 啦，或者有啲人读佢就叫 Braston。Monster 啦，咁当然啦，去到而家其实呢个 case 仍然系一个谜嚟，咁但系当地咧就每一年咧都庆祝呢个 Monster 嘅 festival 啦， 赚下钱啊嘛， 赚下钱啦，咁 即系等于中国嘅曹操墓啫嘛，而家都变咗旅游点啊，阴公， 系啊， 即系搞嘢， 系啊，咁嗱，咁正话 John Keir 咧，正话我讲咧 ，John Keir 咧就系研究佢喺西维珍尼亚州就系研究呢个飞蛾人，嘅一个主要嘅一个研究者啦，咁佢亦都写咗一本书，亦都拍成咗套戏，嗰套戏系 Richard Gere 做噶啦，大家可以去租翻嚟睇呢套戏啦，咁都接近嘅，都接近佢报告翻嚟嘅嘢嘅，咁呢件事就巧合地将西维珍尼亚州一个飞蛾人嘅传说， 或者是一个案件同埋呢个叫 Fredwood Monster 嘅一个案件呢就连成咗一齐。咁、如果冇 John Keir 嘅口供呢其实呢件事呢、可能係冇咁 solid 嘅。咁、但係而家有埋佢嘅口供呢呢件事呢就硬正好多嘅。係啦就係、咁样啦。 咁 good 啦 ,good 啦。果然係有啲安排呀同投诚意係有啲关系。 有少少关系㗎有少少关系喺度㗎。好啦嗱咁今日呢就短短地。 係。 两拍。咁因为呢我哋又唔想喺抌时间㗎嘛。 冇错冇错。有几多料我哋咪俾几多 料就爆几多出嚟啦。咁、下个礼拜呢未知讲咩。你唔好问我我答定你先。 我諗喺度都可以预祝各位听众新年快乐先。 係 喎。呢个紧要啊。 预祝咁多位听众啊呢、个新 春快乐。係咪兔年啊今年。 兔年啊係啊 係啊。咁、希望好似兔仔咁越跳越高啊。 好。咁希望大家嘅人工啊越跳越高啊， 系啊，加啲都好啦，追翻个通胀7%， 系啊， 系啊， 好，下个礼拜 MJ 13，拜拜， 拜拜。